find it.在通常程序的算是最后一块，好，就判决的地方。那这个第八页的第三大点，它是判决的假执行宣告。好，那这个比较实务一点啦、啊。好，所以如果同学你没有做过实务工作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比较难去了解。好，但是我们就尽量让同学用了解方式来做一个解说。那第一个，好，你要先抓大的概念，我们整个跟执行有关的，放在我们民事诉讼法，好，就是上面那个体系表。它分成终局执行还有保全执行。那终局执行的话是执行之后权利就获得实现，好，就是说我一执行之后呢，我的钱就拿到口袋了，好，200万我就拿到手了。那如果是下面的保全执行，执行之后呢权利不会获得实现，好，所以你欠我200万，我如果对你做保全执行，执行之后那个200万只是冻结，好，我没有拿到，但是你家的银行账户那200万就不能动了，这个是保全执行的概念。那终局执行的地方，好，有两个。第一个是确定判决的强制执行，这个是同学大部分都知道的啦。好，就是我对你打了官司，然后我胜诉确定了，那我就可以作为执行名义，好，拿这个判决作为执行名义送去强制执行，这个是最常见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假执行，所以这个假执行摆在这边，同学就知道了什么叫假执行，跟上面对比嘛，代表他判决还没有确定，未确定，好，还没有确定的状态，然后呢权利已经可以获得实现。所以你看这个表格就知道什么叫假执行，就是在判决确定前我就先让债权的权利先获得实现，这个叫假执行的动作。所以从表就要去记它的定义了，判决确定前先让权利获得实现。那为什么要容许假执行？比如说这个原告甲主张债权是200万，好，那现在第一审判决原告胜诉，假设今天没有假执行宣告，好，假设没有这个制度，那被告他现在发现，哦，第一审判下来我输了，所以如果同学你是被告，你比较坏心一点，你就会怎么想？我就想要去脱产嘛，对不对？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会胜诉啊，结果没想到第一审败诉了，好，赶快去脱产。那你脱产不是随便就可以脱产，它需要时间慢慢酝酿嘛，好，不然就被抓到了。所以它可能就是借由上诉，你就借由上诉争取时间，好，然后来进行脱产的动作。所以上来第二审之后，假设最后第二审还是维持第一审，好，还是认为原告胜诉，我们打勾打叉都站在原告立场，好，那原告胜诉，但是现在确定之后也没有意义咯，因为乙的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了嘛，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是空壳子啊。好，就是我到时候拿这个胜诉判决对你做执行的动作，它也只是空的东西嘛，只是拿到一个债权凭证一张纸而已。好，我也拿到了200万，因为你全部脱产没了，好，全部都没了。现在我们就为了避免这个状况，为了避免乙借由上诉进行脱产的动作，所以我们就说，好，甲你就可以在这个判决，好，就当初时光倒流，当初这个第一审判决，这个判决主文上面我们就放一个假执行宣告。在第一审判决上面，好像这个例子是第一审，它其实不限于第一审啊，都是可以的，第二审也是可以。好，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审上面放一个假执行宣告，放上去之后呢，假执行宣告的特色就是不用等到判决确定嘛，好，那我就可以先让债权获得实现。所以当我拿到这个假执行宣告，拿到这个第一审判决，我就可以赶快拿这个假执行宣告送去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对乙做执行的动作，执行之后钱就跑过来200万。在这个时间点上判决还没有确定哦，好，就可能还是在上诉的过程当中，反正我们就是怕这个乙借由上诉然后争取时间进行脱产或者阻断这个动作。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假执行是为了保护谁？债权人嘛，对，他是为了保护债权人。那当同学你看这个制度就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虽然它都是保护债权，那如果今天第二审以反败为胜，那怎么办？那就再要回来嘛，对，再要回来。可是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会造成人家没有办法回复的损害，或者是有其他的困难。所以这整个制度其实它就是两边在折冲，一直在折冲。就刚开始，我们现在讲的是刚开始哦。为什么要假执行宣告？是因为为了保障债权人，为了避免债务人脱产，所以我保障债权人。但是它势必会对债务人造成一个严重的侵害嘛？因为我要把钱丢出去啊，好，我是一个终局执行的动作。所以呢，等一下看法条，你就会发现它两边其实都要去兼顾。好，就有时候我也会给以有一些手段，它可以阻断，然后这个假执行的宣告它的执行力，然后进一步去保障它的权利。那体系表下面哈是保全执行。保全执行的话，这个后面才会看到，后面有个专门的章节在讲保全程序，那指的是假扣押、假处分，还有定暂时状态假处分，这三个其实很重要，好，这三个很重要。然后报纸上可能多少也都有看过，好像假扣押的部分，那你要记得，它只是冻结，它没有权利获得实现，好，那假执行会获得权利实现的结果，所以陆老师才会讲，假执行一点都不假，他都这样说。一点都不假，因为钱我可以拿到手，好，权利可以获得实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条文，先从条文开始，请同学看389。389，这个是假执行的发动方式，它分成一执权还有一申请。一执权是389，好，一申请的话是390。389这个条文同学要背哦，好，都要背一下，因为这个是将来你当法官一定要做的动作。好，当你下这些判决的时候，法院因一执权宣告假执行，所以注意一定要。好，一定要附上一个假执行宣告，纵使当事人没有做一个要求，你还是要做一个假执行宣告。第一个，等于被告认诺所为的判决，你就记得认诺就好，就记关键字认诺。那被告认诺为什么要执权下假执行宣告？最主要是因为被告认诺，我们就可以预料他不太会上诉了嘛。那为了让这个案子赶快结束，赶快解决他们的纷争，所以他就直接赋予假执行宣告，然后让他有执行力，好，然后就可以送去执行了。这样子是为了迅速解决纷争，好，因为我们预料他将来纷争再燃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了，好，因为不太会去上诉了。第二个，命履行抚养义务的判决，好，但必须要是最近6个月，好，然后已经到期的部分为限。那第二款你就记抚养，好，这个第二款同学一定很好理解啊，因为人家肚子都快饿死了嘛，对不对？我赶快让权利获得实现啊，这个是人道的考量，公益的考量啊，好，所以赶快让他权利获得实现，这也是职权宣告。第三，427第一项到第四项适用简易程序所为被告败诉判决，所以第三款你就记得简易备办。好，请同学在第三款旁边，好，你注明一下436-20小额备办，两个一起备，436-20是小额备办，小额程序被告败诉判决，两个一起记，简易跟小额备办都是因依职权宣告假执行，你都要送他一个假执行宣告。那这两个情况，好，最主要就是因为金额不大，好，通常都是金额不大，所以我们希望他的这个问题可以赶快结束，好，赶快解决纷争，所以让他有执行力。第四款，同学的第四款是删除，好，这个删除是92年修法删除的部分。那旁边呢，好吧，这等一下我们一起讲好了。删除的部分等一下稍微要做一下理解，好，最主要它是跟票据有关啦，你可以在旁边稍微写一下票据。第四款哦，本来是跟票据有关。好，这是命清偿票据债务的判决。 那现在把第四款拿掉了，那是不是票据的诉讼如果原告胜诉，要不要职权宣告假执行，其实它会有一些技巧的转折啊。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统整把它做一下整合，因为票据诉讼它其实是摆在427条里面，它其实是简易程序。好，这等一下会说。然后第五款，索命给付的金额或价额没有超过50万，最后记得50万元，金额不大嘛，好，我们就迅速赶快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这个要背一下哦。好，再来390，财产权的诉讼，原告是你在判决确定前不为执行，恐受难于抵偿或难于计算的损害，法院依申请宣告假执行。好，所以第一项是市民恐受损害，依申请有两种。好，就记得依申请有两种，第一项是市民恐受损害。那市民我们学过嘛，市民就是用在程序上的事项，好，只要使法院相信大概如此就好了，然后他的证据必须要能够及时调查证据为限。再来第二项，原告陈明在执行前可供担保，申请宣告假执行，虽无前项市民，法院应定相当担保额，宣告供担保后得为假执行。所以第二项是陈明愿供担保，陈明愿供担保，我们实务都是用第二项哦，就一般律师都是用第二项。好，所以第一项是市民恐受损害，第二项是陈明愿供担保，你要先抓他的体系，然后请同学再回头看第一项。第一项有个地方很重要，好，第一项就是原告市民，整个你可以把它做括号，在判决确定前不为执行，恐受难于抵偿或难于计算之损害，就是从在判决确定前开始括号，然后到之损害。所以这整句话，好，你要告诉法官，我要对他做假执行宣告，好，是有这个在判决确定前如果不执行，我将来就拿不到钱了，好，就有难于计算的损害，所以这个叫做假执行之必要性，所以旁边注明一下，这个是必要性。那必要性很重要，因为今天我是要对对方做一个类似侵害的手段嘛，对，我要把钱拿到手，所以呢，你对对方一定要是有必要性才可以对他做执行的动作。换句话说，刚才同学你看到那个第八页上面的体系表啊，都是执行体系，不管是终局执行还是保全执行都要有必要性，所以我们现在学假执行要有必要性，后面学到保全执行也都要有必要性哦，全部都要有，因为它对对方来说难免都是一种侵害。好，所以一定都要有必要性的要件。所以像朋友，如果你学过假扣押、假处分，它很重要的要件就是要有保全必要性。好，就它的必要性的一个要件。那现在390第一项，刚才同学括号的那一段话，就是假执行的必要性。好，那我要请问同学一个问题：假执行的必要性看起来是摆在第一项，市民恐受损害。那请问你，将来你当律师几乎都是用第二项吗？市民那个是陈明愿供担保。那第二项的话，你要不要表明你有假执行的必要性？这是观念问题哦。实务见解有说还是要，所以同学在第二项旁边你要记得他也是要陈明必要性，还是要陈明，因为它是大的要件嘛。好，今天我要对对方做假执行一定要有必要性啊，所以不管是第一项还是第二项其实都要讲必要性，不过那个都是讲讲啦。好，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要知道说要写必要性，但是你将来做实务工作的时候那就只写写而已，就是写一写，好，说我有什么样的情况，大概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会有这个必要性存在。好，再来392，法院的宣告非经原告预供担保，不得为假执行。所以392的第一项叫做附条件的假执行。好，你要知道附条件，附条件就是叫原告你要供担保。好，供担保就是担保将来这个被告他可能因为假执行受到的损害，好，给他做一个优先受偿的权利。那392的第一项，好，同学你旁边可以注明一下，它389、 390均适用，两个条文都可以。所以将来你当法官哈，你做一个不条件的假情宣告，不管是389你的职权宣告，好也可以哦。还有390当事人申请宣告也可以，好，你可以考量状况，有必要的话，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做一个附条件的假执行，因为这个附条件对被告来说是一种保障嘛。好，公担保对被告来说是一种保障。第二项，法院的依申请或依职权宣告被告预公担保，或将请求标的物提存而免为假执行，所以这个第二项哈蛮重要的，第二项叫反担保。反担保，这应该有的同学会听过。反担保的话是发生在债务人这边，好，就是被告这边。那他法院可以依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好，只要你被告预公担保，然后或者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提存，好，就可以免为假执行。那第三项，这个是92年的修法，需要稍微记一下。这个反担保的动作，你要在执行标的物拍定变卖物资交付前为之，所以至少要记得拍定前。一般都是拍卖，好，所以拍定前你的反担保的动作最晚要在拍定前送到法院。好，这个我解释一下。假设好，今天这个第一审的法院他做一个假执行宣告，那这个假执行宣告呢，附条件，好，比如说担保金200万好了，好，假设法院定担保金200万，这个担保金到底要定多少，这是法官的权限，好，法官的裁量权。那其实早期都是全额，假执行会是全额早期，好，因为毕竟我是全部拿到手嘛，如果成功的话，我是全部从乙院搬到200万。所以呢，你要担保的金额也是200万，但是现在哈，最近都是后来都是1/3啦，好，所以一般你现在比较常看到是1/3。好，那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为主，就200万。那如果他做了一个附条件的假执行宣告，就代表甲他如果现在想要拿这个假执行宣告对乙执行的话，他要先做什么？先供担保，对，所以呢，他要先把200万拿出来，丢到法院的提存所。这是法院最有钱的地方，好，大家钱都往这里丢，所以呢，200万放到提存所做担保，然后呢，就开始对乙申请做执行，好，拿这个假执行宣告作为执行名义，所以执行成功之后呢，钱就跑过来，所以就一出一入。这个是债权的立场，好，债权的角度。那如果你现在站在债务人的角度，好，比如说同学，我们来当乙。我们不想要被你执行，那你就可以用刚才看到的第二项反担保的动作。反担保的动作就是说，我抢在你还没有拿到钱，还没有对我执行之前，好，那我就赶快把200万放到提存所，就供担保。好，乙哦，乙就把这200万放到提存所供担保，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说我要脱产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已经把200万放到提存所，就代表我不会脱产嘛，对，我有钱啊，我只是不想给你而已，我有钱，那我有钱我就放进来，就代表说你对我还有假执行的必要性吗？就没有了嘛，对，就可以丧失他假执行的必要性。所以为什么要做反担保？这个反担保是为了阻断假执行的必要性。就是刚才同学看到那一句话，好，在判决确定前如果不执行的话，恐受难于抵偿或难于计算损害，他为了阻断这个必要性，所以做了一个反担保的动作，那一拿出来代表我不会脱产，那你就不能对我执行，那我就不需要把钱给你。所以最后好，如果乙做反担保的话，就会变成甲200万在提存所，乙200万在提存所，甲不会再拿到200万，就变成这样子了。好，这个是有做反担保的情况。那刚才同学看到的第二项，好，就是这个200万，这个200万最晚要在什么时间点送进去？就拍定前嘛。好，就记得是拍定前。这个是本来之前其实有很大的争议问题，但修法后同学就比较轻松了，好，就直接记结论就好。 好，再来我们看393哈，393的第二项假执行，它是放在主文，好，所以通常都是摆在主文的最后面。394，法院依职权宣告假执行，没有宣告，或者是忽视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的申请，准用233的规定。好，233我们学过了嘛？好，233是忘记判就补给他，好，所以233是补充判决，所以在394的情况下是补一个假执行宣告给你，好，补一个假执行宣告。那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因依职权宣告而没有宣告，就刚才同学看到的389，所以你要记得389违反的情况，好，当事人他是申请做补充假执行宣告。再来第二个，好，第二个是法院忽视原告假执行的申请，这是第二情况，人家原告有做假执行申请，结果你忘记了，好，你没有理他，这个时候他也可以用233。再来第三个，好，法院忽视被告免为假执行的申请，这是被告，所以第三个就是反担保，好，就是人家被告做了一个有想要做一个反担保，结果你没有给他一个反担保的宣告，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可以申请做补充。那其中第三个同样稍微知道一下，它是92年有修法的情况，本来旧法没有第三种情况，本来没有，就只有前面两种。那为了考量两照平等嘛，对，一边可以，为什么另外一边不行？所以后来就加了一个第三个情况。好，所以第三个情况的修正理由是为了两照平等哦。好，就是两边原告、被告这边都可以来申请补充。再来395，395这个法条重要，好，这个蛮重要的。那39的第一项讨论的问题是假执行的宣告什么时候会失效，好，何时会失效。那同学就记得两个情况，第一个，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所以法条里面那个本案判决就打个一。第一个情况，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第二个，该宣告被废弃变更，二是该宣告，好，所以一是本案判决，二是该宣告。好，这个我先讲。左边的情况，左边呢，这个第一审判决，好，原告胜诉，然后做了假执行宣告，那被告上诉第二审，第二审改判原告败诉。好，现在先请问同学，来，你来当高院法官，好，你新证觉得原告败诉，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判？我们要先知道你这个判决内容要怎么判，然后才进一步看那个假执行宣告，好，一审的假执行宣告有没有失效。所以第一个，在你心中，这个第一审判决对还是错？错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原告败诉，你觉得原告胜诉，所以我觉得你是错的。所以下面如果做错，第一个动作一定是 废弃，好，反正下面做错一定先废弃，所以我认为下面做错的第一个动作，我一定是废弃原判决。好，那废弃之后呢，就没事了吗？不行嘛，你废弃这个判决之后，因为原告的起诉声明还在，它是延续的、啊。好，所以呢，你要给原告一个回应嘛。好，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总是要给他回应。那现在你的新证是原告败诉，所以你的回应是什么？甲，你的诉讼就要驳回嘛。对，所以呢，你这个第二审判决里面的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废弃原判决，第二个原告之诉驳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讲第二审的概念了。好，所以你要先记得。上级审认为下级审做错，第一个动作一定先废弃，然后再针对当初原告的要求，好，就声明的部分来做一个回应。好，那我们现在看是第一个动作，当第二审废弃第一审判决的时候，那请问同学，这个假庭宣告会不会连带受影响？就是刚才同学你看到的第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假庭宣告什么时候会失效？当我的依附的第一审判决被废弃变更的时候，所以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假庭宣告是摆在当初这个判决主文上面，它其实具有从属性的关系哦，它有依附的关系，有从属性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被废弃了，那代表连带的这个假庭宣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也会失效。这个情况一般实务都叫失所复利。失其效力。这个同学上课就要先背了。好，就他所依附的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就会导致这个假庭宣告，好，它会失所复利，失其效力，失去它依附的对象嘛，好，就失去它从属的对象。废弃跟变更其实是类似的哦，应该说是包含的。废弃就是我直接废弃这个判决，变更的意思就是说我废弃之后再改判，所以其实里面都有废弃的动作，好，所以其实两个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判决我拿掉了，假庭宣告也会失所复利，失其效力。再来右边第二个情况。好，第二情况是已上诉第二审，但是第二审还没有判，还没有判，因为呢，这个乙他用了一个速审原则，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看到第二审哈、哦，他在第二审，好，他用了一个速审原则。所谓速审原则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同学都知道，假庭宣告不用等到确定就可以获得权利的实现嘛，所以这个乙就很害怕。好，今天他上来第二审，他就很怕，他不想要被执行。所以他就可以要求第二审法官说，你先不要管本案，好，你先速速帮我处理这个东西，假庭宣告，这个叫速审原则，就你先不要管本案的部分，你先帮我看这假庭宣告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假设他用了速审原则，一上来第二审，第二审法院就先用假庭宣告，然后认为哎，你这个假庭宣告做错了，所以他就废弃了。所以这个情况是直接针对假庭宣告废弃一定失效嘛，对，我是针对他，所以它一定就失效。这个情况就是395第一项第二个情况，就是该宣告被废弃变更，就第二个状况，所以也会导致它失效的结果。那原则上假庭宣告会失效，就是这两个状况。然后呢，所有的题目几乎都是从这两个状况去变化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几个题目都是用这两个好去做变化，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先记熟。好，再来395第二项。法院废弃变更宣告假执行的本案判决者，要依被告的声明，将其因假执行或因免假执行所为的给付还有所受的损害，在判决内命原告返还还有赔偿，被告未声明者，应告以得为声明。好，那这个395第二项法条看起来有一点 啰嗦啊，我就写了很多东西，你就记得395第二项叫做被告回复原状之声明，你就这样记就好了。然后只要你知道他的状况就可以用了，好，不用背那么多。395第二项是被告回复原状之声明。好，假设这个甲他拿到第一审判决，好胜诉，然后有甲庭宣告，他就赶快送去强制执行。好，所以送去执行之后，钱就跑过来，所以200万就跑到甲这边。好，这个是甲庭宣告执行之后的效果。那乙呢，还是继续上诉。好，那上来第二审之后，这个同学都会了。假设第二审法官认为原告输了，好，原告应该是输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过，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先废弃原判决嘛。好，就你第一审判错啦，好，我们新证不同，我认为你判错了，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一定会先废弃原判决。好，那你废弃第一审法官判决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什么？当初依附在上面的甲庭宣告就会失所复利，失其效力嘛。好，就会失效，所以连锁反应是甲庭宣告就失效，失所复利，然后失其效力，失效。好，那失效现在怎么办？甲庭宣告已经没了，但是200万还在谁的手中？还在甲这边嘛。好，所以200万还在甲这边，所以乙要怎么要回来？如果今天没有395第二项，他要怎么要？因为你是无法律上原因嘛，那事后无法律上原因也算，然后拿到这个好处啊，所以我就可以用不当得利要回来。所以本来乙是要提起后诉另诉对甲主张179，要求他返还那个200万。本来是要这样做，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这样做，可是这样做有什么缺点？另诉，我们说过我们不喜欢定数嘛，好，浪费时间啊，浪费大的劳力时间费用，违反诉讼经济，最好是一次解决嘛。好，就在上面的程序中，然后全部就解决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立法者就是说，好，你不要定数啦，好，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所以不建议你定数。最好的方法是在前面程序中，在你当初上诉的时候一并主张，就以上诉的时候，这个时候上诉的时候一并主张395第二项，就是被告就乙嘛，这题目就乙。好，被告回复原状之声明，就是顺便把那个200万要回来。所以395第二项是用在这个情况哦。好，它是被告的声明，然后呢就是把当初甲执行拿到的200万把它顺便要回来。所以如果今天乙上诉的时候有做这个395第二项回复原状的声明，那将来同学你当高院法官，好，如果你认为这个第一审判决判错了，被弃原判决，所以你总共有几个动作要做。所以你话说回来，好，这个第二审，第二审这个判决它有几个部分要做。第一个，做错了一定先废弃，好，被弃原判决。第二个，人家甲有声明，你要给他回应嘛，好，所以要驳回原告的诉讼。第三个就是乙的部分了，就这个395第二项。所以第三个，你这个高院法官就要给他一个回应。好，因为已经甲庭宣告失效了嘛，所以200万就要还给人家。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针对395第二项，你要判决乙胜诉哦，乙胜诉。所以这个内容其实就会写甲要给付200万给乙。 所以它会有三个部分。好，前面两个部分是本来第二审就该处理的，然后第三个是三九五第二项做出来之后，好，它要针对那个三九五第二项做一个回应，所以是以胜诉，然后要把那200万还给乙。好，总共有三个部分，所以这个是三九五第二项。好，这个就是被告回复原状的声明。来，请同学看一下讲义，讲义的第八页。第一个，好，我们就要讨论第八页下面这个问题。刚才讲的三九五第二项，被告回复原状的声明，好，能不能宣告假执行？所以刚好刚才也讲完，就这一块，黄色这一块。他现在第八页下面的问题是哦，这个三九五第二项是乙的权利嘛？对，乙跟甲他要回来这个两百万，那这个部分他就问你，我能不能好在上面加一个假执行宣告？所以不是针对本案哦，不是本案，它是针对三九第二项。好，想要在上面加一个假执行宣告，好，同学你觉得行不行？你要回到哪边思考？只要你的思考路径对，你就不用背了嘛，就不用背那么多问题了。所以你要回到假执行宣告它本身的要件是什么？它的要件是什么？那我刚才念了哪些？比如说你就整理一下，刚才不是说假执行宣告要是财产权，然后呢还没有确定，对不对？然后呢最重要的假执行的必要性嘛。好，在判决确定前如果不执行的话，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就是它的必要性。所以总共至少刚才你学到的就这三个部分，你就用这三个来检讨。第一个，这个200万是不是财产权？是吗？对，这个是啊，200万。第二个，确定了没？还没嘛？对，这个情况是还没有确定。第三个，有没有必要性？必要性怎么判断？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乙哈会不会怕对方甲脱产这个两百万？来，同学，你当乙，你会不会怕对方把这个两百万脱产？谁都有可能脱产嘛，对，谁都有可能，所以我也怕他去脱产，所以这个还是有必要性哦。好，因为我也会担心他脱产，这个也有必要性。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要件上都是有具备的。所以同学，你可以看一下肯定说。肯定说，好，第一个，他从假执行制度的目的，所以就抓第一句话，什么目的？就是必要性哦，所以这个目的指的就是必要性。好，所以你可以看第四行，如果他是你在判决确定前不执行，恐受难于理偿或难于计算之损害，也可以申请假执行，这句话就是假执行的必要性嘛。所以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我们乙也担心甲会去脱产，好，也担心他，好，也担心他去脱产，所以也是有必要性。再来第二个，三九第二项具有诉讼的性质，好，而且是财产权，所以只要有必要就可以申请，这是肯定说很简单，你就从他的要件下手就可以了。再来否定说一定会怎么讲？刚才同学看那个图，总觉得哪里怪嘛，对不对？因为毕竟三九第二项是不是一个标准的诉讼？不是啊，它只是附带主张嘛，就顺便来主张，然后避免另诉的提起，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反诉的动作。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就会觉得应该只有诉讼才可以做假执行宣告。好，如果不是标准的诉讼，应该就不行。所以否定说就站在这个角度，他说不是一个标准的反诉，所以不能做假执行宣告，只有诉讼才可以做假执行宣告，那它不是吗？那我们实务见解其实两说都有采，所以这边没有结论。 好，辩论团就是两说都写，所以选择题不会考这种题目，只有申论题才有机会考到。好，那有机会的话就是两说都写出来。那像杨建文老师是比较偏向否定说啦，好，那看同一良才哪一说倒是都没有关系。好，翻过来第九页，甲级宣告。好，第一个我们要先看职权宣告。那职权宣告的话，最重要的条文就是389。那389刚才有请同学上课尽量就要背了，好，这记关键字就好了。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92年修法删除第四款。那本来第四款是命清偿票据债务的判决，就是票据诉讼原告胜诉的情况。好，那本来票据诉讼原告胜诉，法院是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就是用旧法时代的第四款。那现在拿掉之后，票据诉讼原告胜诉要不要职权宣告？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个问题哦，票据诉讼你一定要当常识知道，它是简易程序。来，请你看一个条文，427。427。这边要当常识。简易程序好，同学都知道是50万以下嘛。好，但是我们其实只有知道其中一种，它其实有三种，好，都适用简易程序。第一种是按金额来区分，好，就是我们过去学的50万以下，那个是427的第一项，但是不是只有这种。第二项是不管金额大小，全部都要走简易程序，所以这个第二项是按事件性质来区分，好，归类为简易程序。第三种是合议，合议的话包含427的第三项是民事合议适用简易程序，第四项是拟制合议适用简易程序，所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有三种：金额、事件性质、合议。好，有这三种。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二种，就是按事件性质来区分，那不管金额大小。所以请同学看第六款，第二项第六款，本于票据有所请求而涉讼。好，所以要记得票据诉讼是简易程序哦，所以我不管金额大小，纵使今天票据金额是60万，简易程序20万，简易程序2000万，还是简易程序哦，2000万还是好，因为我不管它金额大小，全部都要走简易程序。可是可能会发现，如果是2亿元，好，2000万其实就蛮夸张，2亿元，那你再走这么简便的简易程序，感觉会有点失衡，所以呢，它会有流通的机会。你可以看一下第五项，第二项的诉讼，好，就是按事件性质来区分。如果案情繁杂或诉讼标的金额下额超过第一项锁定额数10倍以上，所以同学旁边写个500。所以只要看到题目出现500万以上，你就要小心哦，有第五项的情况。好，所以如果它的票面金额超过500万，超过500万以上，法院得依当事人的申请裁定改走通常程序，并由原法官继续审理。所以如果你用的第五项超过500万，然后依申请改走通常程序，它就不再是一个简易程序的情况了，就脱离了，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裁定改用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回来讲义。所以根据427，好，第二项第六款还有第五项的规范，下面我就帮同学整理好了，你就记这个体系表就好。正常的情况是上面那一条路，好，就是427的第二项第六款，它是一个简易程序，票据诉讼是简易程序，所以呢，简易被告败诉判决，这个就是389第一项第三款，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嘛。好，所以正常情况，其实票据诉讼现在如果原告胜诉的话，还是要职权宣告，但是如果他今天出现427第五项，好，就刚才同学你看到的裁定改用通常程序，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喽。旧法时代因为有第四款，所以还是要职权宣告，但是现在第四款拿掉了嘛，好，所以拿掉之后呢，这个427第五项，好，这个情况就不用职权宣告了。所以现在下面第二条路是不用职权宣告假执行的，要把它分开来。那如果题目没有写得很清楚，那同学两个都要写，两条路都要去假设，好，就都要写。好，那我们练习一下吴明轩老师的题目，下面这个题目，它是本票1000万，好，所以你看到票据 要想到简易程序，十二级第二项第六款，看到一千万就要想到哦，超过五百了，好，可能会有裁定改用的机会。那本于票据关系诉请法院，好，效益给付，原本要适用简易程序，法院依法改用通常程序后，如一甲的请求为已败诉判决，这个主人要写什么？好，那要不要直接宣告甲执行？这个问题比较特别，本来一般我们问号都是依序回答嘛，但是呢，这两个你一定要先回答甲执行宣告，才有办法决定它的主文要怎么写。好，所以你一定要先回答甲执行宣告的部分。好，现在这个状况要不要职权宣告？不用啦，因为它已经裁定改走通常程序了嘛，所以就不用再适用389第一项第三款，然后第四款现在也没了嘛。好，所以结论就是不需要职权宣告。但这个题目如果它是考题的话，建议同学还是两条路都要写，所以这个回答方法就像三段论法一样，你要先丢大前提，然后再小前提，然后再结论哦。回答问题也是一样，所以大前提就是刚才上面那个题系表那两条路，好，四二七第二项第六款跟四二七第五项那两条路，然后全部给他，跟他讲之后再讲本题情况，好，是哪一条路，然后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最后的结论才是不用依职权宣告甲执行。好，所以全部还是写出来，这样子比较完整。所以结论，他的判决主文就不需要职权宣告甲执行了，就不用摆一个甲执行宣告。所以呢，如果今天一甲的请求税是原告胜诉，好，就是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一千万嘛，所以这个主文应该同学都会啊。好，就是起诉声明，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一千万元。那同学在考试的时候，还是提醒一下，那个新台币都要写，民国写日期啊，好，民国几年几月几那个都要写，新台币也要写，那是正式的写法。所以在写申论题的时候，就好像你将来当律师要写状纸，当法官你要写判决书，好，那个措辞全部都是要正式的。好，那第九页下面这个刚才讲过了，反担保，好，反担保在拍定前放进去。再来第十页，第十页哈，甲执行宣告的失效。那失效的部分呢，刚才同学看到的法条是395的第一项，就是两个状况会失效。第一个是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好，第二个是该宣告直接被废弃变更。那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变化的情形，好，就是下面的括号二。括号二呢，甲执行宣告的失效，这里有小一、小二、小三，有三个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好，同学你就把图画在旁边就好了。用图来讲，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其实这个第一个应该同学都会啊。好，第一个情况是第一审做了胜诉判决，甲庭宣告，已上诉第二审，结果第二审的结果是本案维持原判，这个是维持原判，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他会写上诉驳回。上诉驳回，好，就是维持原判的意思。他认为原告是胜诉没有错，但是呢，这个第二审发现甲庭宣告做错了，这有可能哦，有可能，不代表说本案胜诉就一定甲庭宣告会成立，因为甲庭宣告还要看他的要件嘛。比如说他的要件其中一个是必要性啊，那假设人家根本就没有必要性，好，根本就不会脱产，所以这个情况甲庭宣告就不能存在。所以这个是有可能存在的，它直接针对甲庭宣告废弃，所以会不会失效？一定会嘛，就是395第一项，该宣告被废弃变更，会导致甲庭宣告失效。这个是395第一项第二个状况，它是第二个状况。好，第二题。第一审原告胜诉，那被告上诉第二审，第二审维持原判，然后又做了一个甲庭宣告，那乙不服上诉第三审，第三审认为第二审判错了。好，那一样我们先抓好这个第三审的判决。好，他说你第二审判错了，新证不一样，所以这个第三审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这应该同学会了嘛，反正上诉都一样，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做错了，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废弃，然后驳回嘛。好，但这个要看状况啊，他如果是发回更审，就是再回来就好了。但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废弃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它会影响到旁边的甲庭宣告，因为有重属性，因为甲庭宣告是从属于这个判决上面存在，所以它会连锁反应到这个甲庭宣告。根据395第一项，这是第一个状况，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好，所以会导致这个甲庭宣告失所复立，失其效力。再来第三个情况，第一审判决原告胜诉，做了甲庭宣告。好，那以上诉第二审，第二审认为原告败诉。好，所以这个第二审判决同学应该都会。站在第二审的角度，他认为第一审判错，所以第一个动作一定废弃。所以当第二审废弃这个第一审本案判决，带来的连锁反应是这个甲庭宣告失效。395第一项第一个状况，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会失所复立，失其效力。到这边应该同学都没什么问题嘛？好，这个都会。好，那再来，甲针对这个第二审判决不服，上诉第三审，第三审说，哎，你第二审判错了，好，我认为原告胜诉才对，所以同学来当最高法院法官，你现在怎么判？你判错了，所以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废弃。所以当第三审废弃第二审判决，我们现在问的是，当初第一审死掉的那个甲庭宣告，他现在会不会复活？所以实务见解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实务见解。他说你现在第二审判决被废弃了哈，那那个甲庭宣告会不会复活？会回复他的效果？那我们诉讼法一定是不会啊，因为诉讼法都是 重视安定啊，你没了就是没了嘛，失效就是失效了嘛，所以这边呢是根本无从复活，不会回复他的效果，不会哦。 所以只要一旦失效，就是永远就失效了，一直都是失效了。好，除非你再重新做一个假情宣告，那那个就另外一回事了。好，只要一旦失效，就是永远就失效。再来，我们看第十页的下面第七点，第六点刚才讲过了。好，第七，被告回复原状，还有损害赔偿的名，这个是395第二项，刚才其实也有介绍过。那395第二项，我们要讲一下它的性质。好，这个都是实务见解。第一个，诉讼法上的性质，它是跟起诉的实质意义相同，因为毕竟刚才我们有举例嘛。被告想要把那个200万要回来啊，好，那要回来的话，他是在上诉程序中一并主张，但其实既然是要把财产权要求给付，所以性质 跟那个诉讼还是很像。好，来翻过来11页，11页这边他其实用的都是判例的见解，实务的见解。来，请你看圈圈一，第一个实务见解，对被告用395第二项所为的声明，如果裁判有脱漏，当事人不能上诉，但可以申请补充判决。这个判例同学要稍微记一下哦。好，所以395第二项如果忘记判的话，他是可以申请补充判决。好，那同学我们学过233嘛，233是补充判决的动作。那我们那时候有强调过，你能够补充判决的对象一定要是什么层级，课题的层级。对，那时候有一直强调你要能够补的东西一定要是课题的层级，要很上位的，好，要是很上面的层级才可以做补充判决。所以呢，如果不是上位的就不能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判例你就会发现，他认为395第二项应该是什么层级，课题的层级，已经很像课题的层级了，根本就是一样的感觉，所以他说可以申请补充判决。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推出来，它跟起诉的实质意义是相同的。好，因为就是类似客体的层级了。再来圈圈二，相对人用395第二项所为的声明，它是为了确定知权，然后取得给付的确定判决，所以它一再强调这个跟起诉是很像的。好，所以我都是要把那个钱要回来，跟提起一个给付之诉实质上是非常像的。好，但是很像不代表完全画上等号嘛，它毕竟还是一个好被告的动作，所以呢它又不是一个反诉，你只能叫它类似反诉。好，所以括号二它只是类似反诉，不能说它是一个反诉。那反诉以前我们有学过，反诉最特别的要件就是它一定要非同一事件，所以跟本诉非同一事件，而且要跟本诉标的或防御方法要有牵连关系嘛。那这边圈圈一，好，他讲的就是牵连关系。他说要用395第二项，好，一定要是废弃变更原告之胜诉判决为先决事项，这个是有牵连的。好，就跟本来那个诉讼是有牵连的。再来第二个，这个声明是依附在原来的诉讼上，好，不具有独立诉讼的性质，而且呢只有在第二层才可以做，就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嘛。好，395第二项已经上诉之后顺便把它要回来，如果第二层改判的话就把它要回来。然后这个情况跟反诉又不一样，好，因为它不是叫你提反诉，它是利用特殊的程序，就395第二项，好，把这个200万顺便再把它要回来，所以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反诉，所以它的性质非常的特别哦，它是跟起诉很像，但是又不是一个反诉，好，顶多你只能讲它是类似反诉的动作。好，那实力法上的性质，括号一，这个判例其实会有一点争议问题啊。好，因为实务见解是认为395第二项它可以作为请求权基础独立起诉，这是实务的见解，但一般老师认为根本不需要，我就用民法179就好了嘛。对，所以不需要这个条文作为请求权基础啊。好，所以这其实有被老师批判，那它的时效是15年。好，再来下面括号二，声明的程序，第一个，他可以用延迟提出，好，这法条都有明文规定。第二个，395第二项只有在第二审才有适用哦。好，这个同学应该知道嘛，因为第一审不可能有什么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的状况，对，第一审你又不是上诉审，一定要是到了上诉审才有本案判决被废弃啊变更的情况才有可能会出现，所以第一审不可能存在。好，你可以看下面那个判例就有写， 第一审不可能，好，因为第一审他没有废弃变更宣告甲级本案判决的情况，所以不会有，好，第一审不会有。那第三审的话也不会有，好，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关于这个部分它是涉及到事实认定的问题，所以呢第三审也不能做395第二项的声明，所以也不能有，所以只有在第二审才可以做395第二项的声明。那另外第三，77条之15第二项，好，这个法条明文不用缴钱，这个不用缴裁判费，好，所以同样尽量利用，这是无用缴纳裁判费的。再来我们看12页，12页的第三点，好，上面的第三点，好，这个情况甲一样送去执行了，然后乙就上诉第二审，结果呢现在第二审法院哦发现一件事，好，他说这个乙是没有当事人能力的，好，那请同学你来当高院法官，你现在要怎么做？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重点是摆在这个395第二项。好，现在你要不要针对395第二项来做处理？他其实要问这个。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的新证认为，好，乙是没有当事人能力的，所以这个诉讼本来就不应该来到第二审啊，应该在哪边就要处理掉了？第一审就要驳回了嘛？结果第一审法官很糊涂，没有发现。所以站在你的角度来看，第一审有没有错？一定有错啊，这错得很离谱，所以呢第一个动作我就把它废弃，好，这是第一个动作，一样废弃。那当同学你画这个废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连锁是什么，甲级宣告就没了，就失效，395第一项，好，第一个情况。好，第二个，废弃原判决之后，原告的起诉声明还在吗？好，所以我要给他一个回应。那我的回应是因为你欠缺起诉合法要件，好，假设没有办法补证，所以呢，本来我是应该要用249第一项第三款裁定驳回你的诉讼。好，但是因为我现在是第二审，所以法条249第一项是第一审的条文，所以法条我要加上463去准用，所以变成463准用249第一项第三款。好，你要裁定驳回甲的诉讼。好，到这边同学应该都会。那现在问题就是要讨论第三个，你要不要处理395第二项？你觉得这个时候要不要去针对395第二项处理，还是说你不用处理？要不要处理？ 所以你要回到哪边思考？三九五第二项法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刚才有讲解它的由来啊，一定是哈、哦、那个两百要逃离那边，结果后来变成无法律上原因嘛，然后再把它要回来嘛。那为了怕另诉，所以利用这个三九五第二项把它要回来。所以它的事由一定是甲型宣告只要失效，那你拿到这个钱，那我就利用这个程序把它要回来。跟他到底怎么样去废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在讨论问题，就是哎，如果今天是程序上，然后去废弃原判决，裁定驳回这个诉讼，有没有需要处理三九第二项？那其实他是想太多，因为根本就那个不是重点，下面不是重点，重点是三九第二项的前提才是重点。它的前提只要是失效，拿到钱就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题目呢，第三个哈、哦，你还是要处理三九五第二项，所以还是要。所以针对三九五第二项的部分，你还是要判以胜诉哦。好，所以甲还是要把两百万返还给乙。那文字的地方哈，同学可以参考12页上面第三点哈，有个因为那边。三九五第二项的声明，它是以宣告甲执行的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为要件哦，为前提要件，就是你的甲型宣告必须要失效了，好，药已经没了，然后你还拿到钱。那我不管你这个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的原因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不管哦，不管。好，所以我不管你怎么样被废弃的，不管原因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一般我们前面举的例子都是实体上嘛，本案败诉，好，本案是见解是不一样的。那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是程序上，它欠缺起诉合法要件，但那个都不是重点。好，重点就是我的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会导致原审的甲级宣告失效，那个才是重点。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审。来，先看一下条文。第二审哈，甲级宣告，请同学看456，好，455。第二审法院依依申请，就关于甲执行的上诉，先为辩论及裁判。这个就是速审原则，就刚才讲速审原则。好，所以速审是说我一上来第二审就请你先不要管本案，好，请你先帮我处理甲执行宣告，因为对方马上就来对我执行了，好，所以请你赶快帮我处理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在保障债务人的权利。再来456，第一审判决未宣告甲执行或宣告附条件甲执行者，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第二审法院应依当事人的申请裁定宣告甲执行。所以456同学要记得哦，它是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所以没有上诉，好，没有做上诉声明的部分，然后依当事人申请是裁定宣告甲执行。注意，裁定，裁定。我们刚才前面都讲甲执行宣告是主文，对，都是判决主文，然后摆一个甲执行宣告，唯独只有这里是例外哦，只有这边是下裁定。好，457，关于财产权的诉讼，第二审法院的判决维持第一审判决者，要在范围之内依申请宣告甲执行，所以457的话是维持原判的部分，好，维持原判的部分，然后也是依申请宣告甲执行。所以456跟457哪里不同？ 刚才看到的四五六，好，它是未经声明的部分，然后四五七呢是维持原判的部分，所以四五六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左边的情况好，已只有针对200万声明不服，300万没有人，好，没有人去动。然后右边的情况是都上诉了，但是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四五六应该是左边嘛，对不对？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在这里。好，所以四五六呢，刚才法条说一申请，这边都是申请，好，都要一申请，不能一职权。一申请、裁定还是判决？如果我要对这个300万好去做假定宣告，我要用裁定还是判决？四五六，裁定。好，我现在就要问同学，为什么他用裁定？你有没有看出来？其实你应该看得出来哦，你稍微观察一下。我们说所有的情况都是下主文的，就放在主文判决主文里面。只有这里是下裁定，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声明不服，对，没有人声明不服。那我们讲过处分权主义，到了第二审还是要遵守啊。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人针对300万声明不服，你第二审能不能针对这个地方下判决？不行嘛。所以你只能透过程序上的事项来做，所以只能下裁定，因为没有人声明不服，所以你不能违反处分权主义，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为什么它是裁定？是因为没有人声明不啊，未声明不服，所以只能透过程序上的动作来做，好，只能下一个裁定，让他宣告假执行。但是右边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这边好，300万是维持原判，维持。那维持原判的话，这个就是四五七，他也是要一申请。好，那这个同学就知道，这个300万要裁定还是判决，就可以判决嘛，就正常的情况，因为有人声明不服啊，全部的500万都声明不服，都是你第二审可以处理的范围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判决，放在判决主文宣告，就回归正常的情况。再来四五八，四五八，这个法条重要。好，这算是假执行第二审还蛮重要的条文。对于第二审关于假执行的裁判，不得声明不服，所以这很重要哦。只要你看到题目里面出现第二审，而且法条是说关于假执行，所以大大小小都算，全部都算。只要有出现什么假执行的东西，不管是裁定啊、判决啊，好，大大小小全部都算，都不能声明不服，所以都不能再往第三审去救济了，都不行。但是92年新法多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就是但书。好，如果是395第二项、第三项的裁判是可以例外再往第三审去声明不服的，这是唯一的例外。所以现在唯一的例外只有395的第二项。好，所以458，好，同学你可以看12页，好，我们讲义的12页。12页下面的括号5，458条，原则上只要是第二审关于假执行的裁判都不能声明不服，不能再往第三审去救济。所以他这边举了很多例子，你可以看一下，像第一个43台抗44号第二行最后更正假执行的裁定，所以这个算是小裁定嘛，可是也算哦，因为是只要出现第二审假执行，你就要记得可能就考到458，只要题目出现第二审跟假执行，你就要注意那个458的情况， 就不能抗告了，好，不能救济。第二个判例，宣告甲执行的裁判，好，不能救济了，不准甲执行或不准免为甲执行，就是反担保的裁定全部都算，反正只要出现甲执行都算。第三个，申请就甲执行做补充判决，第二审法院准驳的裁定通通都算，所以它范围是最大的。好，只要是跟甲执行有关，全部都不能救济了。好，那唯一的例外就是395的第二项。好，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因为这边呢会有吴明轩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同学可以先翻过来看到13页上面，好，那个箭头的地方。这个题目好，前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差不多。好，第一审原告胜诉，做了甲庭宣告，那被告上诉，然后也做了一个395第二项要求，如果第二审改判原告败诉，好，你要把那个200万顺便还给我。那第二审判决的结果是原告败诉，好，所以这个同学大概都知道嘛，他会废弃原判，然后进一步影响甲级宣告失效，所以呢就要针对395第二项来做处理嘛，就连锁会有反应。好，所以就是法官要针对395第二项要把那个200万还给乙，所以呢我把框起来是用乙的立场打勾，好，就是这边是乙胜诉，所以甲要给付乙新台币200万。好，所以这个是第二审判决哦。那当然中间我还少讲一个啊，就是我们之前讲比较完整，第一个是被弃原判决，第二个是驳回原告之诉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才是395第二项，所以是一、二，还有一个驳回，然后第三个才是好乙的395第二项，好是乙胜诉，就是甲要给乙200万。那现在要请问同学，这个案子，好，我先问同学，框框的地方能不能上诉第三审？框框的地方，框框的地方是什么？第二审针对395第二项所下的判断嘛。好，那这个东西能不能上诉第三审？你要想到什么考点？只要题目出现第二审甲执行458，只要题目出现，好，第二审跟甲执行有关，你就要想到458。458说原则上不行嘛，对，只要是第二审跟甲庭有关的都不行。但是我们现在92年新法多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就弹书。458弹书说，如果是395第二项，它是可以证明不符的，所以这个题目是可以哦，可以，就是这个框框的地方。好，所以本来一般甲庭宣告第二审的部分都不能再往上了，这个是唯一的例外，就395第二项的部分是可以再往第三审去声明不服，这个是可以。好，好，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个，好，只是让同学知道458弹书是讲这个部分，好，是可以再往上面声明不服。但现在吴明轩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哦，不是这个状况，他说现在好到了这边，结果呢，甲只有针对本案上诉，就是这一块，好，本案的部分甲去上诉， 然后框框的地方三九第二项甲没有上诉。这个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只有针对本案上诉第三审，然后框框的地方没有上诉第三审，吴明轩老师说这样很可怕。因为如果呢今天到了第三审，好，比如说本案的部分他改判了，他改判原告胜诉，他觉得原告应该是胜诉的，好，第三审觉得原告应该是胜诉的，所以乙要还给甲，好，乙要给甲那个200万，那但是因为框框的地方没有人上诉嘛，对不对？所以第三审法院你就不能去处理这个东西嘛，因为处分权主义啊，好，没有人上诉你就不能去动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前面第三审判决本案判决说甲胜诉，但是第二审这个框框的部分395第二项的前提是什么？本案判决被废弃变更，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甲败诉。我写胜败好了，这样比较清楚。这个前提是甲胜诉，然后这个框框三九第二项乙胜诉的前提是甲败诉啊，本案的部分甲败诉，就会造成这两个裁判是矛盾的。矛盾，好，就会造成这两个裁判矛盾。好，那现在矛盾之后怎么办？我们尽量是避免裁判矛盾嘛，所以吴明轩老师就说，那我们就当作这一块也上诉了，就可以避免矛盾了，就当作这一块也上诉。所以如果今天甲单单只有针对前面本案判决的部分上诉第三审，我们就把框框的部分也拖下水啊，你都把它拖下水，然后呢第三审就全部可以改判了嘛，就会一致了，好，就不会产生这种一个胜一个败然后是矛盾的情况发生。所以吴明轩老师说解决的方法就是，当甲只有针对本案判决上诉的时候，395第二项第二审的裁判就让它发生拟制上诉的效果，这个是对的哦。好，最主要是为了避免裁判矛盾发生，所以就直接让这个框框的地方395第二项拟制上诉当作它上诉了。那既然是拟制上诉的话，就是视为有声明不服，所以第三审法院就可以处理这块，所以他到时候要废弃的时候是全部要废弃，就当他到时候认为这个原告胜诉，所以整个第二审判决他全部都要废弃，这样做出来的裁判才不会是矛盾的。好，所以拟制上诉的效果就是他也可以一并成为第三审审判对象范围。所以到时候呢，他如果认为原告是胜诉的，好，第三审也要一并全部废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